接待你这惊喜惊喜 shot 耶耶 ，super super homie 你个咖啡耶耶，哎哎哎 ，super shot 耶耶 ，super super homie 你个咖啡。 呀，你在干？不是在干？不是干？不是负责吗？他是负责生，他是负责生，他负责明目是一个小 的。 Jedi Ninja Jinxy Stray, não é JK, é Stray. Mas eu senti a cena incrível. Ok?